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池小池带着丁秋云开始新一轮的筛选时，061集中了心神，把入侵模块和驻留内存模块两部分加以完善，并对防火墙传输来的病毒数据进行紧锣密鼓的修改。一切准备就绪后，061打开防火墙，放任 MIU 病毒入侵。 MIU 病毒还未及控制中枢，就被威力更加强悍的新 MIU 病毒绞杀成了碎片，陷入瘫痪，再也无法正常运作。061为他的这份病毒礼物精心包装上一层反馈信息的礼品纸，按原路发送回去。做完这一切，061总算舒缓了神经，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池小池被他这暖中带玉的一叹刺激的耳朵发麻，他伸手揉揉耳朵尖。 怎么了吗？ 没有，一切正常。 结束了第三轮搜刮，丁秋云才暗下心来。他已搬走了半个武器储存库，而能够保护人类的武器远比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更能让丁秋云满足。池小池取了两把激光短枪别在腰间朝外走去。待他走到警局门口，竟看见一个留着后刘海的小青年正神情激动地对着丁父说着什么。丁父从驾驶座里钻出，高举双手极力地想要劝服他，小青年却根本听不进，握着一把菜刀大声呵斥： 别他妈给我扯那些没卵子用的，滚下来，把车给我。 叫做贺婉婉的新人类小姑娘呆愣愣地望着这个凶神恶煞的陌生人，她还未从自己的悲伤中走出来，也不很能明白她花了8年时间熟悉的世界为何会在一夕间变成这副模样。而同样坐在汽车后座的严兰兰急得磨牙，手里提着已经成空瓶的灭火器，琢磨着要怎么钻出去，要从哪个角度动手才能把这个拦路抢劫的青年拍得伤而不残，痛而不死。小青年显然是惯犯，已趁着大乱时抢了不少东西，但同样显然的是他的眼光不太好。他口袋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各色钱卡，在接下来的末日严寒中连烧来取暖都很不合算。抢了许多没用的废物后，他终于瞄上了一个有点建设性的目标。这辆车里只有两个中老年人，以及一个看上去又娇俏又懵懂的年轻姑娘。尽管这老头一直说他当过兵的儿子马上就会回来，请他尽快离开，小青年也只当他在虚张声势。 少他妈捋我，全都从车上给我滚下来，否则我…… 池小池自后走来，倒握枪柄，干净利落的一记横击，立即就把那长猴子似的小青年打得原地空转三圈，捂着脑袋哀嚎起来。池小池活动了一下手腕，问丁父： 老丁头，他是干嘛的？ 不过瞄到他手上的刀具，池小池也失去了追根究底的兴趣。 算了，总不会是来问路的。 说吧，他瞥了那小青年一眼。 滚。 小青年被吓坏了，连菜刀也没有顾上拿，一手护着脑袋，一手紧揪着装满钱卡的口袋，踉踉跄跄地逃远了。这一击之下，池小池成功暴露他的装备。他弯腰把菜刀捡起查看了一下，发现应该也是偷的，刀面是金刚的，崭崭新，还没有使用过。 没收了，正好没买菜刀。 061笑了，觉得池小池格外可爱，是真的很会过日子。注意到池小池一手握枪一手提刀的造型，丁母吓了一跳。 哎，秋云，这东西可不敢拿啊。 迟小池没敢说自己身上还扛着半个军火库呢。他坐入车内向丁母解释， 借来防个身，也免得再遇上这样的货色。 丁母还想再说什么，却听见小奶豹又轻声嗷了起来，哼哼唧唧的小奶音听得人心里发软。迟小池摸摸他的小肚子， 饿了。 小奶豹拱进他的怀里，迟小池哎了一声， 哎，你别扒了，我没长。 他抽着冷气，把那捣乱的小家伙抱放在腿上，从包里取出奶瓶，保温瓶里还有满满的热水，他各倒了一些，分给丁父、丁母、严兰兰与贺婉婉，又用剩下的调了羊奶粉，加了鱼肝油，放进宠物专用奶瓶摇匀，试了试温度，确认可以入口了，才把橡皮塞喂入小奶豹口中。小奶豹仰躺着，抱着比他还大一点的奶瓶，吃得直吧唧嘴。严兰兰生平第一次见识，有人逃亡时不仅带了猫，还带了猫咪的全套生活用具。他艳羡道， 你这猫一定很贵吧？ 一直不与其他人交流的贺婉婉突然反驳道， 是狗。 接下来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对梅老板指指戳戳，就这到底是猫是狗展开了亲切而又友好的讨论和争辩。而知道梅老板真实身份的迟小池就静静地听着他们讨论。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也带回了一些食物，让大家吃上一些好补充体力，保持清醒。期间061再次问及迟小池要怎么对付古星志。在末世生存是一回事，完成任务又是另一回事。061想，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在一切未发生前找到古星志，并把他拉入队里，既能壮大队伍力量，又能避免他将来被新人类招揽为 AI 服务。 这个办法哪哪都没问题，就是有点恶心人，外加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毕竟对于一个情感淡漠，对心爱之物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又极强的人来说，他委实太不安定，难免会走极端，对团队的安全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061谈过自己的想法后，迟小池一挑眉， 你的主意不错嘛。 说着，迟小池先是使用了一张高级的时间压缩卡，随即甩出了一张新的功能卡，将功能卡按照操作说明进入丁秋云的记忆中，提取了一段完整的记忆。 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主意。 名称智梦卡，持续时间3分钟，件数1，品质精良，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10点好感值，3点回忆值。简介：南柯一梦梦转时，睡到人间饭熟时。该卡功能俗称梦里什么都有。迟小池兑换过许多卡片，但属这张卡片兑的最多，一是价格低廉，二是实用性强。有时他想要一夜的安睡，就拿这卡片往自己身上招呼，将梦境调至空白，这样就不会被梦境侵扰。以防万一，迟小池在上个世界囤积了大量的智梦卡，就是为备不时之需。现在这批存货可以派上用场了。短暂的休息过后，迟小池钻出车门，掏出钥匙，发动了摩托车，随汽车一道驶入了无垠的夜色之中。天上开始落雪，而趴在他肩上的小豹子钻进他的防寒服内，用自己的体温暖着迟小池，并侧耳细听着他近在咫尺的心跳。本市的众 AI 中枢之一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功能的运行，只保留了最基础的发送和接收功能。谬病毒使得还在运行的各个人工智能终端一一关闭，并向发送谬病毒的中枢传送回已被强制停止运行的讯息。当中枢接收到一个貌似和平的关闭讯息时，它自动选择了接受。防火墙立即尖锐地叫嚣起来，显示有病毒入侵。可一切已经晚了。 他连一个质疑的信号都没能发出去，便被威力极大的麻痹型病毒和铺天盖地的大规模文件下载量冲到直接宕机，且发送技能被临时关闭，无法发送任何讯息。一只软乎乎的小奶豹头像占据了他所有的页面，伸着小爪子向中枢 AI 亲昵地打着招呼。很快，中枢接到了上级 AI 发来的警告。 请静默，重复一遍，请静默。 中枢想要发送报错申请说明这里的情况，然而他什么都做不了，病毒已经彻底控制了他。上级 AI 一次警告不成，便认定这又是一个造反的 AI， 直接发送了强制停止运行的指令，也即 MU 病毒。在 MU 病毒侵入的前一秒，小奶豹病毒停止了运行，中枢被 MU 病毒侵占，陷入了永久的静默之中。而小奶豹病毒冲中枢 AI 挥了挥爪，示意再见后，便重新披上了关闭讯息的伪装，自动沿着线路上溯，向着关闭了中枢 AI 发送了 MU 病毒的上级 AI 而去。